江三人行，今天也给咱们女观众们换换胃口啊！美女暂时缺席，我给大家请来我们台著名的大脸帅哥，玉池，玉池俩球戴眼睛上了。 对对对，听说都戴，这样可以比对出所有的嘉宾脸的大小尺寸，是很大。 我们俩亲呐、啊，徐老师，他是我的小师弟啊，都是石家庄一中毕业的。 对， 你说 母校之光， 哎，我们俩在一块儿，哎，假如这个中央台那体育节目他们算巴西队的话，我们俩就算朝鲜队了吧？这个，哎，朝鲜，我给 我们昨天放的歌起作用了吧？ 起作用，我就说给朝鲜加油嘛，社会主义穷兄弟了。这个有一个，我觉得有一个网友，他的这个评价，他叫什么？我是陈小小啊，哎，妙用朝鲜领袖的名字，祝贺这个朝鲜队，叫朝鲜队今日。成了， 哎呦，我这个两眼啊，昨天晚上无数次的就变红。朝鲜队太令我感动了， 怎么讲？ 就现代足球发展的全是商业，都是豪门，就是多值钱，这条腿值多少钱？这个人这个商业价值有多高？但是足球精神没了。就是胜利大逃亡那部电影里边体现那种足球的凝聚力、民族精神、爱国那种状态全没了，但是朝鲜队意志队全找回来了。 朝鲜队我跟你说就是一块铁、嗯、哎呦我真的很感慨啊，就是说开头啊看到了很多不都在拿人朝鲜开玩笑吗？ 在 这个比赛之前我还看见微博上不是有人开始编给人编排那段子，说是大内密探潜入朝鲜队更衣室，发现他们在干什么，进行战前准备啊，就是一遍一遍的齐声这个高喊，就心理催眠呐、啊。巴西，巴西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巴西，巴西， 你以为他们说中文的吗？ 然后巴西，巴西，没什么了不起，就来个集体顿足一次，呱冲，呼冲进去。还有人说什么呢？说这个，一直呢还有一个在调侃人朝鲜，说什么挖煤？ 对对对，是不是就是说如果踢不好回？就回到平壤都去做矿工。 嗯，不过就是后来怎么说？ 后来他们说这个去朝鲜做矿工不算什么，要到中国挖煤。 没错没错。 后来我网上又看到了，说大家的意见是中国足球队应该去挖煤。 哎，对，朝鲜队过来当咱们中国队。 但是我就说，哎，你嘲笑归嘲笑，真的昨天看到了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没有哀求啊。没有崩溃啊，为什么我说没有哀求啊？你知道我还看编一个段子，这很能反映大家对人朝鲜的一个印象，说那个你别看朝鲜那个金正勋啊在场外实际上成竹在胸，他们已经布置了朝鲜著名的心理战。什么叫心理战呢？就是说巴西队一旦带球准备射门的时候，朝鲜队的中后卫就集体高呼英雄留步，我们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儿，英雄如果把球踢进我们家将大祸临头，英雄啊你于心何忍啊。 还得学葡萄牙语。这心理还真是挺重要的。我就分析32支球队基本都是玩球的，但是这个朝鲜的举国体制可能是唯一一支玩命的球队。 哎呦， 玩球跟玩命不是一个档次。 还有呢，中国人支持他还有因为他们的脸的长相，一群矿工脸。 哎， 这个豪门，这个叫什么豪门盛宴呢、我们突然看到了民工进去啊， 我 这个同情心不得了， 工农商业的代表。 哎，咱们 对不对啊？这个民工脸呢、啊，这真气啊！ 我跟你说，就像我们石家庄，我爸他们工厂里的工人，我很亲切、 尤其是进球那个运动员。 我跟你说，有一个网友就讲了，说这朝鲜队脸型都很端正，你知道吗？发型相似，就跟生产线上下来的一样，和窦文涛发型一样。这是我真的是，他讲的对啊，我真的是觉得跟我爸工厂，你看他这个面孔，你发现没有，那种特有的这种地方，你看有一个叫董路的嘛，说嘛，学生一样的身形，农民一样的面孔，像工人一样的力量，像军人一般的坚强，如果他们再有商人一样的精明，工农兵学商就集大成了。 还是不要伤。对，还然后比赛之前我看到那个微博上最叫我印象深的一句是，如果朝鲜今天赢了，我明天加入共产党。 哎呦，人家，哎，我跟你讲徐老师，人家这个中国球迷的感慨是什么？朝鲜队跟巴西队踢了一刻钟，中国队就输了， 就崩盘了， 你明白这种心理感觉吗？就中国球迷看 朝鲜跟巴西踢了15分钟，他从哎，我当时就这感觉，我说这朝鲜那要打中国队，不得打10-0吗？ 不，所以 不得拿是。 所以你看，中国球迷看世界杯，虽然中国是缺席的， 对， 其实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中国足球的位置，就每看人家比赛，我们都会在想。我们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怎么回事？现在你看，日本、韩国、朝鲜都出现了。哎、我们讲中国足球是怎么回事？ 而且玉琦 这场比赛真是太有代表性了。你就跟就是8年前一样，也是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球队，长着亚洲人的面孔踢巴西队。 对， 那咱们0-4啊，那1-2。 我 昨天晚上就老想起中国 的，我在老多酒吧看的那场， 怎么就不能靠谱一点呢？ 哎呦，人家说你算他那个身价， 对对对，听说朝鲜队月工资12块，1年144，这样合起来养活这么一支球队，1年花3000块。这3000块人民币啊，代表什么概念？就是罗比尼奥一个人24分钟的工资。 你知道吗？这个进球的那人，就徐老师你喜欢那个朝鲜进球那人， 8号， 他的这个拿的钱。比起那个谁呀、啊？比起那个卡卡，就那卡卡，卡卡一个球都没进，可传都传不着人。卡卡是人家收入的40万倍，整个朝鲜队的身价加起来还不到卡卡一个人的1/5。 我们可以差不多列出了10个理由，说中国队为什么支持朝鲜队？你看，弱势群体啊，亚洲人呐、啊。还社会主义的理想啊，革命精神啊，还有世界足联的排名也是个因素。这是排名100多名跟第一名的比赛，104跟第一名的比赛就差一个球。 韩国今天主要媒体的头版标题就是徐老师这个标题，说105位减去第一位，等于1个进球差吗？这是歌颂啊！而且你知道，中国球迷就说看朝鲜队想哭。有这么一个感觉，为什么想哭呢？就想起1999年上海4国邀请赛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觉得像是想起当年这个穷兄弟啊，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酒店就上海酒店的经理给了他们点糖果啊，就靠这点糖果干败中国队。完了之后，人家大合影啊，是拿你中国队喝剩下的半瓶矿泉水在那儿喝呀，4-5个队员凑钱。买个可乐， 是中国 一罐可乐，就靠这点可乐就能打赢世界强队。所以我就说呀，我就看中国呀，就别聊什么豪门了。还我跟你说，第一，你是什么豪门？你就是个土包子发财嘛，豪门的门槛都没够上。第二，你是什么豪门呢？你是黑门、赌门、潜规则门。你那哪有什么门呢？ 人家朱门酒肉臭，咱路有冻死骨，还在那里羡慕流口水，这个很糟糕。你冻死骨就冻死骨了，你别流口水啊！ 而且要 解散中超吧，都送到朝鲜培训。 挖煤， 哎，挖煤挖好了也能踢好球。 没错， 觉得 我观察人的这个情节啊、情义节啊，跟教育关系很大。你看这个郑大仕。最著名的现在这个感动人的场景，说郑大仕啊看着国歌国旗流泪，可是郑大仕呢是个韩国艺人，他在日本出生和长大，可是他唯一就是受朝鲜的教育，你说这种结构很怪，受朝鲜教育，他在2007年选择认祖归宗，我要加入朝鲜队。你看昨天那种强烈的那种进球的欲望，他是踢不进。 比赛完了，朝鲜那边都很开心，只有他真伤心。他说我们想好是要赢的，真对不起，我们想好是要赢的。 你知道他妈在看台上，他妈给他儿子加油啊，他妈的这个额头上写着什么？必胜千里马之队，给儿子加油。咱们可以看看当时这个人家郑大仕，这就是人民的鲁尼。昨天咱们说过，朝鲜的鲁尼郑大仕这个感觉。 路透社有一个说法，说郑大仕为什么哭呢？可能就是被那个喇叭，呜呜在那吹的。 当然，咱们也可以调侃一下，他也像我喜欢的咱们中国的一个人物。你看。像吗？这有点像。 但是比较悲惨的是，北朝鲜的人民看不到这个球赛。 哎，北朝鲜 接下来要推迟一天啊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，看不到球赛。现在据说以后可以推迟一天 录播 啊，哎呦， 一天录播，全世界这么精彩的运动员，他们的人民看不到。 但是薛老师他们能看到凤凰卫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向这个朝鲜人民， 我们向他们报喜讯。 我昨天呢。你在昨天开会的时候，我许过一个诺呀，我说这个朝鲜咱们力挺，要是真的这个不敢说他能赢，就是虽败犹荣的话，咱们啊要让大家听一听朝鲜人民军的军歌，对吧？这个军歌啊，要不说你看出这个朝鲜他跑 跑到最后真像玉池说的玩命啊，你现在到最后跑抽筋啊，一条腿朝天，那位就抬 朝天出去，而且巴西队进攻的时候，你看他的后卫哈， 没错， 整齐的， 算 就这样。 当时为什么怎么能有这样的力量？我跟你说，多少万欧元不如一个金正日领袖好使啊！你看这军歌大意是，我们的最高司令金正日将军怀抱父亲之爱，沿着千里之路，从战线到战线，登上高地顶峰，歼灭战的作用图上啊，歼灭战的作战图上展开新智略。咱们听朝鲜人民军军歌，你瞧，咱们的这个歼灭战的作用在作战图上展开新智略。金将军，敬礼。微博上有时候看人这个看观看状态挺逗的，你知道吧？咱凤凰不是有一刘春吗？我那天看见微博上刘春第一开始说啊，我这个喜欢看到爱兵和弱旅取胜啊，然后呢到凌晨两点的时候他发微博说人定胜天的神话又一次破灭了，可以洗洗睡了。就那时候巴西2-0嘛，他可以洗洗睡了，他不看了嘛。然后下边 四点的时候， 对，这两不知道他几点发的微博。然后下边这个网友跟了一句说，这个假球迷早睡了10分钟，同情他，没看见那球。当然，这个赛场上的这个风光。是吧？尉迟这种好色的主持人来是不能少的。 是， 我们也给大家看看，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谁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球迷啊，对明星的期待，你看大罗的牙，小罗的发，是吧？小罗的头型，哎，大罗的牙口，那，然后你再看一下， 不是拼接，是吧？ 这是咱们凤姐 也来了， 比基尼凤姐解说这个足球。 那收入率是问题啊， 对，这我跟你说，这是意大利凤姐吧？ 对，这是意大利，这事我知道。意大利的这个巨胸主播，啊，就是为了吸引意大利队多进播，所以呢，他也不小心把衣服给弄下来，就是还换了。 哎呦，这个，你瞧，巴西的女 fans 们， 真是 巴西人家就是这样的全部奉献给我们看的。但是你对比，你再看朝鲜的。朝鲜的是这个 阳光 美女拉拉队，这个范儿，哎，郑美香，你瞧，朝鲜 美 眉啊， 哎， 国民美女，朝鲜的国民美女， 就大学生厅局级干部，现在是 吗？ 就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， 哎，是 他这门亲呢。哎呦，你看也有这种男人之爱，你知道吗？马拉多纳， 卡基尼亚， 卡基尼亚， 卡基尼亚。 这是马拉多纳，这当然经常亲这个吻梅西了。这是说当年博卡青年赛吧， 14年前博卡青年队的一场比赛。 这次也是 舌吻呢， 舌吻达6分钟， 徐老 师，你知道吗？这家伙 足球运动员肺活量都好， 没错。 是，但是我有一个不成文的统计，就是在所有的体育项目队中啊，这个男子组的里边，只有足球这个项目是基本没有同性恋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对，有这个统计调查，我当时做奥运会嘛， 啊， 到处打听研究。 哎，觉得为什么呢？ 可能就是踢球人比较臭吧。 足球比较19世纪， 对， 足球的这个整个风格是一个比较19世纪浪漫古典的运动，它跟那些现代就20世纪以后，尤其是这个后现代以后的运动不一样。 哎，但是呢，咱们中国人看呢，又有一种这个是武侠小说的影响，咱们比较喜欢看那种决战紫禁之巅，是吧？咱们一说，咱们喜欢给人成戏，比如说昨天晚上有点让人失望吧，大家都在说这个 C 罗和那个科特迪瓦的那个。 谁什么 德奥巴 德奥巴那个魔兽那个对决，结果魔兽到六十几分钟的时候才 他是受伤了 胳膊断了 啊、他然后是受了特许穿了什么保护的衣服才上去， 嗯， 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。 C 郎呢全世界 声 C 郎 C 罗 C 罗 C 罗 C 罗就是朗拿德，就香港就翻成了 C 罗、这个就是小，他当时我们叫他小小 小 罗，哎，小小小罗，现在他是世界上身价最高的运动员，可是他已经十几个月没有为那个葡萄牙队踢进球了，昨天还是没进球， 十六个月没有进球 啊！ 但是他有十八个绯闻女友，所以可能还得憋俩月。 大概就是因为是十八个绯闻女友，所以十六个月才进不了球。 而且呢，他跟 球都进到别处去了。 他跟这个，他跟朝鲜的那个鲁尼又是鲜明的对照。 哎、 那个他是原来是巴西人嘛，入了葡萄牙籍， 嗯、 葡萄牙国歌不会唱。 啊、 哎呀，奏葡萄牙国歌的时候，深闭的眼睛，装得很深情的样子，不会唱。 所以有时候这个网民呐、我们是意淫，我们希望看到大侠们对决，可是你们没弄出高潮来，我们只能再通过电视手段给他们捏合一下意淫的这个感觉啊。 对。 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，也不会像阵风东飘西荡，在温柔里流浪。好男人不会让 你看，咱们先去广告吧，来去广告。这个世界杯啊也是算钱嘛，刚才咱们就说算钱，但是看看金钱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啊。好像马上今天夜里 最贵的球队出场了， 西班牙 小组赛最值钱的一场比赛， 嗯， 咱们来看看啊， 西班牙对瑞士。 咱们这个我们凤凰的会计专门算了一下，西班牙队6.5亿欧元，这次最贵的，对吧？哪场比赛最值钱呢？西班牙和瑞士加起来7.54亿欧元， 主要还是西班牙。西班牙是多少年来都一直很郁闷，打得挺好，但是一直上不去。现在是高峰期了， 对。 但他有一个魔咒是吧？因为他赢了欧洲杯， 对， 好像赢了欧洲杯，赢不了世界杯， 不能够连任。但是赢了世界杯，可以下一届欧洲杯继续。 这个是一个，他现在就要创纪录。他现在整个是一个巴塞罗那的阵营，再加上利物浦的前锋， 嗯， 就这样。 但是你说啊，现在我老实讲，我到现在啊，我还没有摆脱那种失望感，到现在还没看。就算是昨天的巴西，老实讲，我不懂了， 嗯， 我觉得也不是像我当年印象中的巴西。我就听那个就是央视一解说，我觉得挺逗的，说巴西队员一脚传球骗过了对方队员，也骗过了自己的队员，就是一脚踢 的， 就踢边，对，哎。你 巴西队我觉得改革不成功，就是因为整支队很朴实，就是我们就说朴实的就像邓家的脸一样朴实， 嗯， 就是打的欧洲打法，但是巴西人有点可能不适应，而且这支队伍捏合起来大家配合时间太短，所以分球一般都有人。 过去我记得巴西队是脑袋后头长眼睛的，啪这一拨那边肯定有人，今天怎么这没， 他们闭上眼了， 慢慢来慢慢来，他等到十六强八强的时候他会发挥好的，巴西你放心他还是会发挥好，但是他万一碰到一个强队有时候一场就输了，但他也还会， 但是你看他碰见这个朝鲜，所以我觉得朝鲜呢，他们说有个优势是神秘未知，哎，你就不知道这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听到的传闻，到了南非，拒绝了这个主办单位提供的优质的这个训练场，宁愿去贫民窟，住在乡村酒店， 在健身房训练， 在健身房就这么训练， 人都拿真球训练嘛，他就拿咱们桌上这种小球就踢着玩。 而且你知道吗？你昨天注意观察没有？我就感觉到，因为我们这个同根呐、就也是社会主义的根啊，就是我就感觉到那种。闭关锁国当年，实际这个人呢、透着一份老实，一份怯。 嗯， 全场比赛你发现没有？他们那么像块铁一样，可是没有一个黄牌，更甭说踢伤人。有人就注意到，你发现没有？ 而且被人踢了，立刻站起来， 也不假摔，对，也不假摔，就是啪啪啪，就疯跑。 所以我们希望他小组能出线，然后在十六强跟八强搅局，看他能搅到多远。就是说他是整个这个世界杯里边的一个看点， 对， 一个亮色。 根据66年的传闻来看，就是越往后打越好， 啊，而且你看他这个就跑起来的这个劲儿啊，你说是体力呢还是精神呢？哎呦，我觉得一群矮脚虎啊，就是， 但是三十二支队属他吃的最差。他也不带厨师，就是当地有什么吃的就吃点什么，喝水呢也是自来水，自己煮熟了就喝，撅尾巴管的也有。你像西班牙队，就是刷牙都必须要用矿泉水， 但 最不环保。 你们别歌颂的那么厉害，因为他现在首场输了，他必须下面两场都赢才能出线。他要踢败葡萄牙队，要踢败那个德奥巴的那个队， 徐老师， 他这一组是非常困难出，但 是徐老师，我觉得就这么淘汰了。也是赢得美名， 对， 就是这就说明啊，我们看足球比赛，看世界杯，老实讲啊，我就觉得有另一种价值。你知道现在啊，就跟人生的选择一样，大家都越来越实在了。包括巴西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目的嘛，我们要赢，争的是胜负，你知道吗？当年下围棋，你记不记得有个武功正术？武功正术是什么？ 日本的， 就是棋可以输，但是棋不能不好看。这就叫求道派。我当然觉得你最后的碑不可能给这种人，但是是不是你民间舆论呢也应该塑造一种价值，就是说比如说像朝鲜这种虽败犹荣，你要不你光以成败论英雄啊，我都怕以后越来越不好看。 毛主席早提词了，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。 没错没错。你觉得是不是？玉石， 是国际足联应该有相关的奖项，我估计朝鲜队照这种意志打 最佳斗志奖。 对，最没斗志奖是中国队嘛，当年 不是，就是说你我就感觉到啊，你强也好啊，弱也好啊，你有一种强烈的想进球啊，想赢球啊，啊，就是这种。 但是我告诉你，还是球进球是非常实在。要是他整场比赛都这么顽强，但是后来没进这个球，你今天对他的评价就不一样。 哎， 你当然还是跟有不一样，当然你还是会说他守得很好啊，虽败犹荣啊。 对。 但是后面进一个球是整个气氛，是大家对他的印象，就弱者能够对抗强者，最后还能强，这个才是我们最心想的事。所以祝愿他小组出线， 所以 这是非常重要。 而且你像这个足球的这个命运无常的啊，昨天你看两场比赛都是最后一分钟。最后一分钟进球，还有一个是谁？ 新西兰是第补时第三分钟了。 哎呦，都同时出现，朝鲜这个也是最后啊，最后一秒钟。所以你看足球， 这是足球的魅力， 足球的魅力。 别的球赛像今天早上的雷克斯的比赛，早就赢了，我们要等待第七场了，你就别忘掉。 所以我们也就要给大家听听这个最后一枪。这很多时候啊，这个时刻啊，到最后。才能见出分晓。 那今天节目也到了最后时刻。 哎，没错没错。 最最典型的就是有一次曼联赢那个拜仁慕尼黑， 哎，99年的， 在最后一分钟还落后一个球，他在最后一分钟连进两个球。 所以你说这个，我觉得足球啊，跟美国人那套完全不一样。美国人那种，你看就是要讲这个有用，目的不得分干什么，每一个动作都有目的。你看足球就是这样，他也。